同学大家好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，五根庄严故，身心坚固，精勤非懈，常无迷妄，寂然调顺，断诸烦恼。五根，第一个是心，昨天跟诸位介绍过了。第二个是静，精进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能够觉察到四神足里头有精进，五根有精进，五力了也有精进，七觉知里头啊也有精进，八正道里头也有精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里头啊，任何一个名相，它在哪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它就有不同的解释，绝对不是一样的解释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得，这个根的精进跟力的精进呢，当然是不相同的，如果相同，佛何必分这么多科目呢？三十七道品就分成七个科目，由此可知，他说法不一样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佛说布施，布施说的多了，持戒说的多了，你也要清楚，他在哪一个科目里面解释不相同。你懂得这些原则原理，我们为别人讲解，自己修学就会很清楚，真正能得受用。这个五根啊，净根是精进的根。那么照古人的这个说法，它是信诸法故，备测精进。这个意思不难懂，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，你真正能相信，这信根确立了，但是这个性要有根，它是有四个层次的，如果我们今天讲信佛，在家出家的佛教徒都信佛，有没有根呢？没有根，所以这个信绝大多数是属于迷信，什么叫迷信呢？佛是什么？教是什么？佛教是什么？他都没有搞清楚，他看到佛像菩萨像他会拜，他也很虔诚，但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把佛菩萨当鬼神看待，他为什么要来拜呢？他来祈福，希望鬼神能够帮助他，把佛菩萨当鬼神一样看待， 啊，佛神鬼不分呐、啊，这个就是流于迷信。所以，过去一些大德们提倡正信。什么叫正信？把佛法的这些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个心叫正心。啊，有理论做根据的，这就不是迷信。啊，正心是有别于迷信。可是那个信，正信的佛教徒，他有没有根呢？不见得。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，他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杂，学的很乱，可见得他没有根。他如果有根呢，他会有受用。有根必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间的熏修啊，这叫有根呐、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所以这个信要有根。他讲了四个层次是非常有道理。第一个要信，第二个要忍。人这个字用现代的话来讲，肯定决定没有怀疑啊，人是没有怀疑。有些人信，他有没有疑惑？他有啊，疑没有断呢，那只在信，没有到人啊，到人呢，这个疑断掉了。疑虽然没有了，肯定了，你喜不喜欢呢？啊，世出世间法太多了，啊，你在一切法里面，你到底喜欢哪个法？啊，有人喜欢名闻利养，有人喜欢五欲六尘，有人喜欢财富啊，那你对于佛法喜不喜欢呢？你喜欢的程度又如何呢？啊，今天法师在这里讲经，你说你喜欢佛法啊，那一边有个人告诉你，你今天到那边去可以赚100万美金，哎呦，赶紧到那边去了。你这个欢喜是在财富上，不是在佛法上。啊，这过去李斌老常给我们讲啊，啊，那一边说你去一下可以赚100万美金啊，他也不去。我要闻法，这才叫真的乐。可见的难呐、啊，那个信要有根不容易啊。决定呢，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，你这个心才有根。啊，欲是什么呢？欲是在法里头得到乐。我们常讲法喜充满。所以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根啊？心没有根呢，精进就没有了。那怎么可能会精进啊？必须心要有根了，他对这个佛法他自然就会精进啊。所以精进也有根了，五种根具足啊，佛菩提道 道上啊，就会往前面精进，不会退转。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给我们讲的，啊，还是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生道修，啊，那是什么？前面三颗你具足了，你要晓得，前面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有这个基础，才有根。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基础啊，啊，没有这个三颗基础，你说有根，这根从哪来呢？前面三颗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四念处是看破，四正勤是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四如意足是放下，这样念佛才能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要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十道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三十七道品不完全局限于小乘，啊，它是佛门里面的共同科目，啊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它完全是通的，啊，你看天台大师讲三十七大品，他老人家讲的就是以藏通别圆，啊，藏教的三十七大品是小乘，啊，通教是大乘。别教三十七大品，原教三十七大品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是原教的三十七大品，啊，由此可知它的境界不可限量，啊，我们学佛如果不扎根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根要怎么扎？决定不要忘了十善业道。啊，这个三十七个科目里头，每一个科目里面都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业道。啊，而且三十一这一个科目里头，每一个科目都圆满包括其他的三十六个科目，少一个科目你的修行就不圆满，就有欠缺，啊，这是大经上常讲的一戒十多多戒十一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的修学才有个下手之处。你能有这样的信解，有这样的认知，啊，你自然会奋发努力精进，不需要人督促啊。为什么呢？有大利益了，啊，有大受用啊。总得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啊，精进你比平常人加倍的精进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心心希求着大圆满、大自在、大解脱，人自然精进了， 这个世间明文理扬无欲六尘啊，自自然然会舍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呢？深深的通达明了，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障碍啊，障碍了菩提大道啊。啊，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，障碍了大开圆解。啊，你只要有丝毫的执着，那就是麻烦。啊，这个精进做些什么呢？啊，还是前面所说的。看破放下，断卧修善啊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下功夫啊。思念出观，那是慧智慧啊，确确实实明了无常苦空啊，这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无常苦空啊，这是世间的。不但六道如此，十法界也不例外啊。因此对于六道十法界没有一丝毫贪恋啊，在这个里面就像诸佛菩萨示现的一样，随缘度日啊，顺境很好，逆境也好。顺境放下贪爱，逆境放下嗔恚啊，他能放得下了啊。为什么能放得下呢？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啊，他看破了啊，所以他能放得下啊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断卧修善啊，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我。为什么？增长我执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增长贪嗔痴慢，这决定是我。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啊，这是善恶的标准啊。修道人绝不求自利啊，念念利益众生啊。我们修行为众生，怎么修行为众生？为众生做个修行的榜样。我们成佛道为众生，何以成佛道为众生？成佛道之后能广度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我们修行正果不是为自己啊，修行正果为自己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六道轮回是我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。金刚经上讲的我见啊， 我见不破，怎么能超越轮回呢？那我们无始劫来这个我见我相严重的执着，想放下都放不下，起心动念还是有个我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！我执不破，出不了轮回。啊，证不了圣果，啊，这个圣果是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你没办法证得。我们要想真正成就，不在这里下功夫，怎么行呢？啊，功夫应该怎么下呢？啊，往年李老师教给我们，啊，换心呢？这个心怎么个换法？实在讲，他讲的换心，就是改变念头。那过去念头啊，起心动念总是我，我总是第一。现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是人，不是我。啊，把这个念头啊转过来，就叫换心，就是换一个念头。从这下手。啊，起心动念决定不为自己想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一定是为一切众生去着想。这个才行啊。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做呢，这一生要想脱离轮回难了。啊，要想教化众生呢，那就更难了。啊，幸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他立的这个净土法，我们自私自利念头不邪，也能完成。啊，我念佛是为自己呀，也能完成。这个法门了不得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，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我没有忘掉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什么时候我放下了？我相、我见没有了，你才能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特别方便，所以称之为特别法门。啊，修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但是我执我见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掉，经典祖师大德都教给我，你要能扶住，你才能往生。如果临命终时你这个私心啊，自私自利的这种分别执着还很强，你不能完成。啊，在最后这一招的时候把这个扶住了，就是没有想到自己， 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，你才能往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见跟我相啊，连求生西方净土都是一个大障碍啊。如何伏断呢？这个不是灭断，是伏断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见阿弥陀佛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道家慈航广度众生，这叫伏啊，这个没有断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然后你才晓得怎么去用功，怎么去精进。啊，当然最好现在现前我们的功夫就得力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现在就做伏烦恼的功夫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啊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的心，啊，分别执着的心，要降伏着。啊，降伏的方法，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前面三课。啊，念出正勤，思如意足。啊，你不用这个方法，难啊。这个方法用得得力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做功夫就非常顺利。啊，进步自然就很快速。啊，这个经教一展开，啊，意思你能够通达，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今天经教展开，意思为什么不懂呢？啊，不但你看不懂，详细给你讲你也没有听懂，甚至于错会意思。啊，原因都是在没有放下自私自利。啊，这个念头一定要转，然后才谈得上净根。啊，你的精进就有根。啊，你自然会加倍用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这一条。